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7章开始第121集。 即使一个月后回想起来，哈利对后来几天的记忆也只是零散的片段，就好像他经历的事情太多，把脑子都塞满了，再也记不住任何事情。他零星记得的那些片段十分惨痛，最令人心痛的莫过于他第二天上午与迪格里夫妇的见面。他们没有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责怪哈利，相反，他们都感谢哈利把塞德里克的遗体带给了他们。在见面中，迪格里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声的哭泣，而迪格里夫人已经伤心的欲哭无泪了。 那么他并没有受多少痛苦。 迪格里夫人听哈利讲了塞德里克的死亡经过，说道： 不管怎么说，阿莫斯，他死的时候刚赢得三强杯，他一定是很高兴的。 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开时，迪格里夫人低头望着哈利说： 你也好好保重吧。 哈利抓起床头柜上的那袋金币： 你们拿去吧。 他喃喃地对他说： 这应该属于塞德里克，是他先到达的，你们拿去吧。 但是迪格里夫人后退着闪开了。 哦，不行，亲爱的，我不能，你留着吧。 第二天晚上，哈利回到了格兰芬多塔楼。据赫敏和罗恩说，邓布利多那天早上吃早饭时对全校师生讲了几句话，他只是要求大家别去打扰哈利，不许任何人问他问题或缠着他讲述那天在迷宫里发生的事情。哈利注意到大多数人在走廊里都绕着他走，避开他的目光，有些人在他走过时用手捂着嘴，互相窃窃私语。他猜想他们许多人都相信了丽塔斯基特的文章，认为他心理不正常，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也许对于塞德里克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哈利发现他并不怎么在乎。他最喜欢跟罗恩和赫敏在一起谈论其他话题，或者罗恩和赫敏自己下棋，让他一个人静静坐着。他觉得他们三个似乎已达到一种默契，已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每个人都在等待某种信号或只言片语告诉他们霍格沃茨外面发生的事情。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对未来做种种推测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只有一次触及这个话题，那是罗恩对哈利讲述维斯莱夫人回家前与邓布利多见面的经过。 妈妈去问邓布利多，你今天夏天能不能直接到我们家去？ 罗恩说。 但邓布利多还是希望你回德斯里家，至少是先回他们那里。为什么？ 哈利问。 妈妈说，邓布利多有他自己的道理。 罗恩说着愁闷地摇了摇头。 我想我们必须得相信他，对吗？ 除了罗恩和赫敏，哈利觉得还能与之交谈的就是海格了。现在黑魔法防御术课没有了，他们可以自由处置那些课时，于是他们就利用星期四下午的一节课到下面海格的小屋去拜访他。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他们刚一走近，牙牙就从敞开的门里跳了出来，欢快地叫着，摇晃着尾巴。 谁啊？ 海格一边问一边走到门口。 哈利！ 他大步赶过来迎接他们，用一只粗胳膊把哈利使劲搂了一下，又葫芦葫芦哈利的头发，说道： 哎呀，见到你真高兴，伙计，见到你真高兴。 他们走进海格的小屋，看见火炉前的木桌子上放着两套水桶大小的茶杯和茶托。 和奥利姆喝了杯茶。 海格说。 他刚走。 谁？ 罗恩好奇地问。 马克西姆女士啊，那还用说？ 海格说。 哦，你们俩和好了？ 罗恩说。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海格快活地说，一边又从碗柜里拿出几个杯子，他沏好茶，端来一盘盐皮饼分给大家，然后靠在椅子上，用黑溜溜的眼睛 仔细打量着哈利。 你挺好吧？ 他粗声粗气地问。 挺好。 哈利说。 不对，你不好。 海格说。 你肯定不好。不过，你会好的。 哈利什么也没说。 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 海格说。哈利、伦和赫敏都吃惊地抬头望着他。 这么些年，我一直知道哈利，我知道他在那里等待时机，这件事肯定是要发生的。好了，现在它发生了，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我们要战斗，我们可以阻止他获得权力，称霸天下。那是邓布利多的计划。邓布利多，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只要有他在，我就不怎么担心。 看到他们三个人脸上怀疑的表情，海格扬起乱蓬蓬的眉毛。 坐着干着急是没有用的。 他说， 该来的总归会来，一旦来了，我们就接受。哈利，邓布利多把你做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海格望着哈利，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他也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我对你的最高赞扬。 哈利也对海格报以微笑，这是他这些日子来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邓布利多叫你做什么，海格？ 他问。 那天晚上，他派麦格教授来请你和马克西姆女士去见他。 哦，给我这个夏天找点活干。 海格说。 不过是保密的，我不能说，即使对你们也不能说。奥利姆啊，就是你们说的马克西姆女士，可能会和我一起干。我想她会的，看样子我已经把她说服了。 与伏地魔有关吗？ 海格听到这个名字，畏惧地向后缩了一下。 大概吧。 他含糊其辞地说。 好了，谁愿意跟我去看看最后一条查韦罗？我在开玩笑，开玩笑。 看到他们脸上的神情，他又急忙加了一句。在返回女贞路的前一天夜里，哈利在宿舍里收拾箱子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害怕离校宴会，这通常被搞成一种庆祝活动，将宣布学院杯冠军的得主。自从他离开病房后，就一直避免在人多的时候进入礼堂。他情愿在别人几乎都走光时再进去吃饭，就是为了躲避同学们凝视的目光。当他和罗恩·赫敏走进礼堂时，一眼就发现平常的那些装饰物都不见了。往常的离校宴会上，礼堂都用获胜学院的色彩装饰一新，然而今晚教工桌子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黑色的帷幕。哈利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对塞德里克表示敬意。真正的疯眼汉穆迪现在坐在教工桌子旁，他的木腿和那个带魔法的眼球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他显得特别紧张不安，每当有人跟他说话，他就惊跳起来。哈利知道这不能怪他。穆迪在自己的箱子里关了十个月，这肯定加重了他担心遭人袭击的恐惧。卡卡洛夫的座位空着，哈利一边和其他格兰芬多同学一起坐下，一边暗想，不知卡卡洛夫此刻在哪里，不知伏地魔有没有抓住他。马克西姆女士还在，就坐在海格旁边，他们正悄声谈论着什么。在桌子那边，坐在麦格教授身边的是斯内普。当哈利望着他时，他的目光在哈利身上停留了片刻。他脸上的表情很难捉摸，看上去还像以前一样阴沉讨厌。哈利在斯内普移开目光后，仍然注视了他很长时间。在伏地魔回来的那天夜里， 斯内普遵照邓布利多的命令做了什么？还有，为什么？为什么邓布利多这样确信斯内普真的与他们站在一边？他曾经是他们这边的密探。邓布利多在冥想盆里曾经这么说过，斯内普变成了专门对付伏地魔的密探，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难道他重操旧业，又干起了这份工作？他也许与食死徒们联系上了，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投靠过邓布利多，而是像伏地魔本人那样一直潜伏着，等待时机。哈利正想得出神，邓布利多教授突然从教工桌子旁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礼堂里本来就比平常的礼校宴会安静许多，这时更是鸦雀无声。 又是一年， 邓布利多望着大家说道。 结束了。 他停下话头，目光落在赫奇帕奇的桌子上。在邓布利多站起来之前，这张桌子上的情绪就一直最压抑。桌旁的那一张张面孔也是整个礼堂里最悲哀最苍白的。 今晚我有许多话要对你们大家说， 邓布利多说， 但我首先必须沉痛地宣告，我们失去了一位很好的人，他本来应该坐在这里。 他指了指赫奇帕奇的同学们， 和我们一起享受这顿晚宴。我希望大家都站起来，举杯，向塞德里克·迪格里致敬。 大家都这样做了，所有的人，大家纷纷起立。礼堂里响起一片凳子移动的声音，他们都举起高脚酒杯，用低沉浑厚的嗓音齐声说：“ 塞德里克·迪格里。” 哈利透过人群瞥见了秋章。泪珠无声地顺着他的面颊滚落。大家重新坐下来时，哈利也沉痛地低头望着桌子。 塞德里克充分体现了赫奇帕奇学院特有的品质，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他是一位善良忠诚的朋友，一位勤奋刻苦的学生，他崇尚公平竞争。他的死使你们大家受到震撼，不管你们是否认识他。因此，我认为你们有权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利抬起头，望着邓布利多。 塞德里克·迪格里是被伏地魔杀死的。